角落，一个弯角被我俘获，不想装作从你的身边经过，转身逃脱也不是我的性格，迎面而来的我注定了这场意外。